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明白

的三峡，一个悠悠我的三峡，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耶。白云是神域的面纱，你给我亲切的阳光，那花浪就在日月下，喊一声你哟、哦、我的三峡，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，喊一声你哟、哦、我的三峡，那长长的回声

的呀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Thank you.